可能是未集中别人的注意力，可能是未用力的注意。那是我人放灵，我人的心，主力上就是注意到几项物件。我们讲起想讲，我们是吹到海面去，是看个，是听个，是感觉。特别那是师傅去想讲，哦，这里是阿弥，那里是阿弥，不妙计。你是不是做面去，我能不能被猜？你知影物件，我们知，特别我们去讲，伊是虾米来？所以这注意的心，伊无讲去健康，干爱注意啥物件，不爱注意别物件。伊会注意到物件，伊本常注意。毋是讲袂被伊去注意其他物件，毋是讲袂注意较济物件。伊会注意到偌济，然后就是注意到济。像个一个花啊，你讲一把花，伊照到落花，就是照到落花。 注意买到物件不要紧。你是不是注意到落灰？就是落灰，落车就是落车，搞了。我拢被别个人的心来注意，较济物件的。现在是我们的关节落去注意，主人也是没在注意，来你就来就用。要去用，不是讲一边做点顶，也是变累，变紧张。要主人也注意到这些物件。他们没给我成本通，不要紧。我说没给我重要，重要是要注意。所以那是讲我的注意，应该欢喜讲路过的注意，我的知影。面向讲心乱，心不够清，不够轻松，不够好物件。重要是，到一个时段的款的情形，我能按照款面对这个情形。 有接受还是无接受。我有吃真还是无吃真。这个较重要。我会注意到我人喜欢这款笑，有种种的想法，有种种的发生到心里面。欢喜不欢喜？厌不舒服。爽不爽？这里看来，我是发生的物件了，那就是发生，发生，那就无了，那可能一个发生，那个无。是蓝，是用那这个了本是刚才发生的物件了。就可能讲这个物件是我人呢，那就讲是我。那是这物件是我来讲，应该想，应该无变。尤其是一直伫变，有个无，可能搁再有到对，特别这里是新的，毋是旧的。可能感觉上个是想的物件，这是因为我人想讲是想的。 巴路可能听到淡薄轻笑的声。一等，再一个等。一声一声特别，又不是响一个声。一新的声，了过一个新的声，过一个新的声。因为咱心不是安尼款，一声。来个想，来个想，是新的，不是旧的。明天在这边，他到时本是新的一时，不怕有这样的事。那希望是不是小公他来去去是想的，无新的明天。你可能你感觉真的神，这可能是因为我能想讲是想，这个心想讲是想，你会裂掉这个想法。你可以注意看。但是无这个想法来讲，我来追着讲，他的是不是新的？他的是本不想。 你是不是等着我讲话？不等我讲话。不知讲你心地上，你看无？啊，你就是心地做工。心里做夜工，要不能做完工，知影讲下面家里发生。修行不是说别家己做，别家己注意。若是有心无想会做的物件，我来先问看，怎么说？我要去了解。若是不能别家己，那就不是爱心。所以对我来说没有主笔。笔是不是定的？主笔是软的。那边软不是说它软。